才是被嫌弃的那个。但是就在刚才，他竟然有点瞧不上老李，因为他被事儿打倒了。不管老李知不知道内情，合同是他批的呀。因为他这一笔，有多少人上当受骗，辉姐的老妈就是其中之一。可是老李却只能坐在长椅上装死，像个爷们儿吗？为老李受了20年的委屈，不值得。辉姐要去玩一个够爷们儿的游戏，就她自己不带老李。可是当辉姐果真要去排队，又有些于心不忍。她像是嘱咐孩子似的对老李说，你坐这儿等我啊，千万别动地方。太阳已经下山，天色暗了许多，西边的天空像是染了红酒的桌布。风也起了，气温降了不少，下午还有人穿着短袖，这会儿穿个呢子大衣都不过分。大概是因为骤降的气温，游人又稀少了些。太空山果然是受欢迎的项目，居然还有一条不算短的队。一队人瑟瑟地站在刚刚亮起的路灯底下，让辉姐想起北京街上等公车的队伍。辉姐跟着队伍慢慢地往前走，时不时地眺望一下长椅，看见老李头顶肆意舞动的几根头发，心里踏实了一些。一阵风迎面吹过来，辉姐想起老李只在衬衫外面套了件羊毛衫，不知会不会冷。辉姐逼着自己留在队伍里，不能那么没出息。辉姐随着队伍走进了一栋大房子，里面的光线比外面还昏暗，像是进了夜店。墙壁里埋着许多灯管，可是偏偏不肯大大方方的亮。不过这里的背景音乐并不吵闹，古灵精怪的，像恐怖电影。辉姐看见房顶上挂着的星球模型，一下子明白过来，不是恐怖片，是科幻片。队伍前进的速度突然加快了，辉姐来到一个小站台上，站台两侧各停着一列由双人座位排成的小火车，看上去像过山车，只有座位没有顶棚。辉姐心里有点发毛，她胆子小，还从来没有坐过过山车。排在辉姐前面的游客按着工作人员的指引，两人一组坐进过山车里。辉姐也硬着头皮坐进去，管他三七二十一，越吓人越好，让他暂时把老李忘了，把这吉凶未卜的旅程都忘了。辉姐身边的座位还空着，排在她身后的游客坐进去，好像是个年轻女人，也是个落单的游客。辉姐来不及细看，一只大铁杠子已经压到了自己大腿上。辉姐试着抬了抬，哎呀，完全抬不起来，比汽车安全带结实多了。忽然间，辉姐觉着身边的人在看她。辉姐侧目看去，不禁浑身一颤，身边坐的那不是郝依依是谁呀？辉姐条件反射地往起站，腿却被安全杠死死地摁住，大腿还憋得生疼。郝依依倒是不动声色，低声说，别乱动，注意安全。过山车就在这一瞬间启动，钻进一条漆黑的隧洞里，车轮在轨道上嘎嘎作响，像是被钢筋往很高的坡上拉。